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蒋介石和汪精卫大搞内讧，可谁也想不到他们的内讧居然会引发两起超级大事件。 第一件大事跟共产党有关。715事变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共产党人决定采取武装暴动。这个任务交由党内的少壮派领袖与军界相熟的周恩来全权负责。而周恩来首先想到的就是策动驻军南昌的张发奎率部南下，回到广州建立政权，与南京、武汉分立。那么，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联合张发奎呢？凭借在北伐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在宁汉分裂事件中拥护汪精卫的坚定立场，张发奎很快就被汪精卫升了官，第二方面军司令，辖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军、十一军和贺龙独立十五师扩编而来的第二十军。就军事实力而言，张发奎绝对算得上是国民革命军中的超级巨头，官位比他还高的唐生智也就能给他呀提提鞋。张发奎不但手握精锐之师，更重要的是，张发奎手下的共产党员是最多，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人士也是最多，而且呢，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其中军衔最高的要数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以及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叶挺咱们之前介绍过，他呢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创建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叶挺独立团。咱们在这儿重点交代一下贺龙。贺龙湖南人，贫苦出身，属于非常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受过军校教育，18岁时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揭竿而起，曾经参与军阀混战，并且见机行事壮大自己，后来率军在中途加入北伐。 可以说是靠着出生入死拼到现在的军长之位。虽然他对于共产主义是相当认可，但这个时候呢，他还不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在刚刚发生了412和75事变之后，贺龙竟然还敢站在共产党的一边，实在是忠肝义胆，很够意思。其实贺龙此时的上级领导张发奎也勉强算得上够意思。412事变之后他没有亲共，715事件之后他也没有分共。他这么做，一是因为比较同情共产党，二是因为不愿自废武功。毕竟共产党最优秀的人才挺起了第二方面军的脊梁。但是现在不分不行了，汪精卫来庐山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分共，不愿分也得分。在庐山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张发奎遭遇了一通围攻后被迫同意了分共方案，把叶挺和贺龙骗来庐山扣押，然后以优势兵力将二人的部队包围缴械。如果此事让汪精卫办成的话，恐怕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改写了。但是这个极为重要的秘密消息泄露了。泄露这个消息的人是当时在庐山与会的叶剑英。412事件之后，本来是蒋介石嫡系的叶剑英在江西通电反蒋，随即投奔武汉汪精卫，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看上去叶剑英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叶剑英在几天之前就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江西九江庐山附近的甘棠湖，三国周郎演练水师之处，白居易琵琶行之晋乐亭所在地，碧波荡漾，旷庐倒影，一条小木船随波逐流，悠闲惬意。可是船上的叶剑英、叶挺和贺龙三个人却轻松不起来。叶剑英带来了确切的消息，汪精卫即将动手，张发奎也靠不住了。叶挺和贺龙一看局势如此紧迫，当即决定去南昌与周恩来会合，率部起义南下广州，开辟一片新天地。谁都想不到，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在这条小船上诞生了。8月1日凌晨2点，由名气最大、军衔最高的周恩来、贺龙、叶挺领导的武装起义爆发。20000余起义士兵历经4小时激战，顺利拿下南昌城。起义过程虽然波澜不惊，起义参与者们的光荣却足够璀璨这个历史尘埃。这些人九死一生，历经风雨，终于熬到了1955年的授衔。周恩来、贺龙、叶挺、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朱德，这些都是后来获封元帅或够资格封帅的超级大牛人。备受大将衔的牛人之中，张云逸当时的职位是师参谋长，陈赓是营长，许光达是实习排长，粟裕是班长，罗瑞卿是副班长，谭政是特务营文书。其实当时起义军中军阶比上述牛人高的还有很多，只可惜大多数人都在后来的革命中牺牲了，没有能熬到1955年的授衔。比如周逸群、王尔琢、李硕勋等等，如果这些人不死，以他们的资历不是元帅也是大将。起义军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刚出南昌，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便驱逐了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脱离起义军。你可能据此认为啊，这个蔡廷锴是一个十足的小人， 其实，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结论也不同。后来日军侵华发动128事变，蔡廷锴率部血战上海滩，也谱下了人生中最为光辉的一页。起义军在持续减员的时候，却有三个人反其道而行之，打算加入这支没人看好的革命队伍。一个是张发奎手下的教导团特务连文书陈毅。陈毅的运气不错，中途追上了队伍。还有一个是张发奎的司令部上尉参谋徐向前，但是呢，徐向前跟丢了队伍，但他因此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之旅。第三个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卢德明，他呢率军从武昌南下南昌，但没能赶上南昌起义，后来跟着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在占据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下，起义军最终被打垮打散了。关键时刻，朱德和陈毅二人挺身而出，率领着一支800来人的部队是连战连捷，一路转战到湘南，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这些从南昌起义出发即将走向广阔战场的将帅大多出自黄埔军校，由此可见，黄埔不光是国军的摇篮，也是共军的摇篮。我们呢，再来说两个事儿。首先，给因为流失大量英才而心情郁闷的张发奎颁发一个终身成就奖。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后来共和国军衔最高的十大元帅中的八个人和十员大将中的七个人，包含未参加南昌起义的排长徐海东，都是在他的帐下。第二，他的这支铁军的分支个个都非常的强悍。分支之一，中国工农红军之红一军团，八路军115师，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分支之二，蔡廷锴、蒋光鼐的19路军。分支之三，叶挺、项英、陈毅、粟裕、张云逸率领的新四军。铁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专门要了新四军番号，意在恢复当年的铁军之勇。分支之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这个番号一直保留。最后大概交代一下那支在北伐中所向无敌的粤军铁四军的现状。北伐毫无疑问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是当那一夜翻过，一切都已经改变。广东军人似乎集体的迷失了方向，副军长陈可玉隐退了，几个名气很大的高层领导则因为理想和利益分作了几个集团。张发奎和黄其祥是一个集团，大部分时间都跟着汪精卫混，李济深自己是一个集团，往往和新贵系穿一条裤子，陈明书、蔡廷锴、蒋光鼐算是一个集团，主要依附于蒋介石。因留守广东而未参加北伐的陈济棠是一个集团，由于没有出省作战，其部战斗力较弱。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汪精卫这边出了如此的大事，蒋介石也没法幸灾乐祸，因为他此时正忙着吃败仗。这个事儿呢，还得从蒋介石调回北伐军主力防御汪精卫说起。北伐军的主力前脚刚离开徐州，后脚孙传芳就到了。据他观察，留守徐州的北伐军属于杂牌军，战斗力不行，不可能扛得住自己的大局反攻。 如果错过了这个可以轻松拿下徐州的机会，那必须把脑袋送入精神病院做一个全面检查去。果然，面对有备而来的孙传芳所发起的突然反击，北伐军很快就丢掉了徐州。在这个即将跟汪精卫一决高低的关键时刻，徐州得而复失，不仅丢了蒋介石的面子，也输掉了南京方面的气势。为了挽回影响，蒋介石决定亲自率兵夺回徐州。但问题是，第七军和第一军的主力必须留下来防备汪精卫，蒋介石能够带上战场对抗孙传芳的部队大都是在北伐中收编过来的杂牌军，战斗力很菜，而他的对手孙传芳那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家伙，可以说结局早在开战之前就已经注定了。不出所料，狡猾狡猾的孙传芳轻松发现了北伐军的弱点，也是杂牌军都有的毛病，意志薄弱，配合生疏，战斗力不强。于是他抱着蒋介石的便宜不占白不占的良好心态，采取诱敌深入打伏击的战术，把蒋总司令率领的这支杂牌北伐军打成了全线溃败。蒋总司令是铩羽而归。蒋总司令败回南京之际，汪精卫也在忙着指挥张发奎镇压南昌起义后南下广州的共产党部队，焦头烂额，哪有精力东征蒋介石啊。那既然这段难兄难弟没了打架的心思，那么宁汉双方就有了坐下来和谈的可能性。虽然说宁汉分裂本质上源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但是和联共还是分共的路线之争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可是随着715和南昌起义的爆发，苏联顾问被他们轰回了老家，横亘在宁汉之间的关于联共还是分共的分歧也消除了。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意识到分共清共已不够用，非得剿共不可了。既然分歧已逝，那么合作就是预料之中。冯玉祥成为了牵线搭桥之人。之前咱们说过，苏联很看好冯玉祥，盛情邀请冯玉祥前去访问。几个月后，在冯玉祥访问完毕回国的随从队伍中多了几个共产党人，譬如邓小平，他们是苏联派来协助冯玉祥工作的干部。可是冯玉祥的作为始终不离千面将军的本色，很有些对不起苏联的期望。宁汉分裂后，冯玉祥一方面宣布支持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参加北伐，另一方面却着手亲共，向蒋介石伸橄榄枝。为了清除身边的苏联眼线，邓小平等人就在这个时候被冯玉祥扫地出门。之前我们提到过，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周恩来等人回国后，他呢依然留在法国勤工俭学。小平同志的勤工俭学生活十分艰辛，说是勤工俭学五年多，其实只有约五个月在俭学，其他时间基本都花在了就业、失业、待业、再就业的勤工生活上。不过小平同志也因此走向社会，走向苦难的人间，并且由此喊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先声。1926年，邓小平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终于离开了让其刻骨铭心的法国。此时已经22岁的他手下有一个16岁的小伙伴，这个人叫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俩人关系相当不错。50年之后，两个人几乎同时成为海峡两岸的一把手，几乎同时在海峡两岸发动改革，改善国计民生，开创历史的新纪元， 不得不令人感叹人生境遇的离奇啊。说远了，咱们说回冯玉祥。虽然冯玉祥被众多不太尊重史实的影视文学作品刻画成了和李逵鲁智深一样的江湖大老粗，但实际上冯玉祥还真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聪明人。在宁汉分裂之后不久，与宁汉双方关系都还过得去的他，就以第三方力量出场，主动进行调停。这样做呢，可谓是一箭双雕，在制止国民党内斗的同时，也使得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更加重要。宁汉双方都给了冯玉祥面子，很快达成合作的意向。毕竟表面上大家在剿共问题上已经没有任何冲突，那么至于兄弟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私底下慢慢斗争来解决。南京方面欢迎汪精卫到南京执政，汪精卫呢也愿意去南京赴任，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极有个性的条件，他可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但是不与蒋介石合作。汪精卫的言外之意就是，他跟蒋介石不能共存，蒋介石必须下野走人。汪精卫本来不是一个斤斤计较之人，他如此做，主要就是因为蒋介石之前的背信弃义。蒋介石不等汪精卫开四中全会就开始武力清共，汪精卫据此认为二人无法合作。当然了，汪精卫此刻表现得如此强硬，也是因为蒋介石吃了败仗，威信大跌，所以他趁现在的形势于己有利，对蒋介石落井下石。蒋介石当然不肯屈服于汪精卫施加给他的压力，可是他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因为他的盟友新桂系也不支持他，在关键的时刻撤了梯子。根据史料反映，蒋介石曾经指示李宗仁和白崇禧和汪精卫谈不拢，那就打，打服了再谈。但是呢，这俩人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拒绝的理由看似很高尚，我们主张宁汉顺利合作。虽然这个理由看似无懈可击，但蒋介石明白了这个理由背后的深意，新桂系已经是尾大不掉，自个儿啊指挥不动了。八月中旬，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发表下野宣言，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蒋介石此时辞职下野，有什么深意呢？蒋介石走了，汪精卫接下来又会做什么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澄所著的《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本书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殷超。十年的小说演播经验让我畅游在各式各样故事的海洋里，我很幸运能成为这个讲故事的人，希望我演播的作品不仅能带给您美的享受，还能让您在欣赏的同时能有所收获。希望您在2018年继续关注我，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继续关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古史有学问。